7.6 这空中小林呢、啊、现在开始了、哎、相声和小品幽默与笑话新人新作还有名段名家什么说的学的逗的唱的喜的乐的精彩的节目奉献给大家官报让您听完了心里乐开花了你是下次你还想听又放不下他 对 精心安排巧妙穿插听众喜爱他天天乐无涯永远笑哈哈是永远笑哈哈空中笑林乐去吧您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新年好啊！祝大家2022年新年快乐！欢迎您收听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空中笑林，我是节目主持人尚远。 大家好，我是相声演员甄奇。 欢迎甄奇，大伙儿也都特别想你。我听我们很多这个啊领导和这个前辈老师都说了，说听了这个甄奇和尚远的搭配 啊。 他就是好 是不是 啊这个效果特别的好所以我们以后得常请您来 这个哪儿的这么高水平领导 你瞧还是你会刷色啊嗨、哎、这能播吗这个 主要是我们搭配起来让大家听完了轻松 哎 听完了有乐 是 在欣赏相声之余呢还不失有点趣味性就知足了 对我们两个人这组合啊您要是听广播啊您可能看不到我们的形象您要有兴趣上网搜一搜您看看甄奇的形象看看我的照片哎这相声里面也有啊这是一包袱您可以打一个城市的名 哎这我还真知道、 哎、嗯 估计您也猜着了合肥 为什么呢这个我们俩都特好吃 对 哎那么最近这段时间呢我们就跟您聊聊吃 太好了 哎有句老话说啊叫民以食为天 哎这是老百姓的呼声 中国的饮食文化源远流长千百年来中国诞生的美食呢可以说是数不胜数啊 是是是 所以由打今天开始我们最近集中的为您说一说八大菜系 太好了这系统的介绍头一回啊 哎 这个伴随着饮食文化中国茶文化呢同样非常讲究 哦 咱们在说这个饮食之余呢也提提茶我觉得这也不错 好啊 因为茶饭粗茶淡饭嘛 嗯 这是不能分开说的对不对 是 我们在饮食文化当中也穿插一点咱中国的茶文化这就有意思了 好这既说说吃啊咱还得喝点 对那咱先吃、哎、 再喝 好咱们今儿先说说这八大菜系八大菜系都是什么咱们每天给您列举几样今天咱们就先说说这八大菜系当中的鲁菜 鲁菜好啊、 哎、 鲁菜我经常现在吃鲁菜、哦、啊什么鲁牛肉啊、 哦、 哎鲁鸡蛋呐、 啊嗯、 鲁鸡爪子、 啊、行了 鲁肉饭和香着 哎 再打鲁面 什么好吃哪个鲁啊 老北京嘛 哎你是够鲁的你、啊、 怎么个鲁 你这好 哪鲁啊 山东那个鲁 哦 哎鲁菜早在春秋时期就在齐国跟鲁国就开始萌发这个幼芽了 没错没错啊、 嗯、你瞧这模样啊 齐鲁大地作为春秋时期的 CBD 嘛、 哦、还 CBD 呢 生活水平高 啊 那是 哎老百姓比较富足 对 这个物资物产也比较丰厚是不 是 那时候就注重饮食 嗯 哎什么果蔬啊啊禽畜啊海鲜哪、啊、那都非常的拿手 还真了解 以咸和鲜为主 对 可以说啊咱们山东鲁菜也是历史最为悠久最体现厨师功力的菜系之一 哎鲁菜起源和发展都在黄河流域 是 养育了一代一代的中华儿女 哎 代表菜一说出来大伙儿都知道 您给举几个例子 比如说啊葱烧海参 好吃 德州扒鸡 美味 九转大肠 呵 糖醋活鱼 哎呀我听得直流汗拉子了 你这不错领刀冒号啊这个哎说的糖醋活鱼相声有这段啊 哎糖醋活鱼对侯耀文石富宽的我们一起来听听 给同志们表演相声 哦你是一位相声演员 对呀、啊、 太好了哈哈我特别喜欢听相声啊 哦爱听 您可不知道 啊 我一听相声啊 嗯 我就哭 哭 嗯 你听谁的相声哭 谁的相声都听过呀 嗯 马季的姜昆的常宝华的高英培的我都听过 他们这相声不至于这么惨呐 你在这儿听不闲 嗯 你要在国外能够听到他们的相声感觉非同一般

一万五。 两万。 两万。 两万五。 您别嚷了。 我说老太太，您甭往上加了。我的爱国之心是不能用金钱来估价的。 那是估不出来的。 夫人， 嗯， 我可以向您提个问题吗？ 什么问题？ 您既然这么喜欢我们中国，为什么不到我们中国来定居呢？ 老夫人说什么呀？ 听完了我这句话，是无言以对，张口结舌。 嗯， 冲着我。 啊 啊 啊啊！ 您 啊啊啊啊！ 老太太就差糖醋了。 就这样，第二天老太太还找我。 我又来了， 非让我跟他的女儿贝蒂小姐见个面，要让我们两个人交朋友。 见面了吗？ 见了，当然要见呢。 见了 啊，当然要见了。 你怎么见了呢？ 哎呦，当然要见了。第二天我正在屋里看书呢，我听当当当有人敲门， 请进。 房门一开，从这外边走进了一位漂亮的美国少女。你看她身材修长，亭亭玉立， 嗯， 太漂亮了， 漂亮。 上身穿红白两色的运动衫，显得娇艳而健美， 嗯， 下身穿一条黑色的长裙，显着稳重而典雅。 哦， 脚下一双金色皮鞋，后跟足有四寸多高啊。 嚯， 哎呀，太漂亮 了，嗯， 脸上薄施脂粉，淡扫蛾眉，颈下一条钻石项链闪闪发光。 嗯， 进了门以后把眼镜一摘，冲我嫣然一笑。Hello, Mr. Hou。 哟 ，Mr. Hou， 这回够悬的啊！ 哎呦，贝蒂小姐，你来了。 嗯， 来，快请坐，请坐。这是你最喜欢喝的咖啡，我刚给你沏的。 咖啡。 啊 ，Mr. Hou， 你要走啦？ 要走了。 啊，这段时间在这里生活的怎么样？ 好回答，承蒙老夫人的盛情款待，我生活得很愉快。 啊，我是说， 啊， 你喜欢不喜欢这里？ 喜欢不喜欢？ 我说，我喜欢。 哦， 我非常喜欢这里的人民。 哦，感觉。 啊，侯先生。 啊。 你要走了， 要走了。 此时此刻，你是不是感到很凄凉？ 这怎么回答？凄凉？ 我说是啊，我很凄凉啊。 凄凉？ 啊，刚沏的不喝就凉了。 嗯，咖啡。 啊 ，no， 啊， 我问你是不是感到很寂寞？ 怎么说啊？ 我说是啊，我每天都在寂寞。 嗯。 我连记带默。 什么叫连记带默呀？ 我现在正在学习英文呢，每天都要记单字默单词。 哦，这么个寂寞。 No， 我问你是不是感到孤独？ 你怎么说 啊？我说是啊，这不是每天都在孤独吗？ 怎么 那不孤独那鱼熟不了啊？ 什么孤独鱼呀？ 米特侯，我问你喜欢不喜欢我？ 告诉他， 嗯， 不喜欢。 怎么呢？ 他脸上五官那比例咱看着就不太习惯。你告诉他， 长得什么花呀？这叫，我说贝蒂小姐， 嗯， 我非常喜欢你，我认为你是一个聪明漂亮的姑娘，而且我也相信你是一个富有理智和智慧的人。 哎，这么说倒是有礼貌。 米特侯， 嗯， 打开窗帘说凉话吧。 哎，喂， 嗯， 打开窗户。 窗户，打开窗户说凉话吧。 嗯， 我希望你留在这里，和我在一起，好吗？ 这倒开门见山。 我说不， 嗯， 我一定要回到祖国去。 哦， 米特侯， 嗯， 你不要再固执了，在我们这里，你会很幸福的。只有在我们自由的空气里，你的才智才能得到发挥呀。 那也不留 啊！ 你告诉他 啊， 这时间一长想我妈了。你告诉他， 哪有这么说的？ 就想妈了。 我说贝蒂小姐， 嗯， 你说的并不错。 嗯， 贵国确实是一个发达的国家， 哦， 生活水平比我们高得多。但是我们中国有一句俗话， 嗯， 叫做。子不嫌母丑， 有 一个炎黄子孙的赤子之心，你是根本无法理解的。 啊， 再有，你只知道一点我们国家的过去，

偏北风四级左右，阵风六七级转二级，最低气温零下七度，最大相对湿度50%。天气预报播送完了。关注一下今天的生活气象指数，今天天气晴朗，能见度良好，但是风比较大，登山气象指数为4，不太适宜登山。今天白天北京地区受高空西北气流的控制，扩散条件有利，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1到2级。今天的气温在6度到零下7度之间，白天风寒气象指数为3，天气干冷，夜间风寒气象指数为5，体感寒冷。今天光照充足，空气清新，晒太阳气象指数为2，中午前后适宜在户外晒太阳。 来了您嘞！ 您正在收听的是空中笑林。 你来听回广播了吧？ 是的。 FM 87.6，这空中笑林那现在开始了。 哎， 相声和小品，幽默与笑话。新人新作，还有名段名家，什么说的学的逗的唱的喜的乐的，精彩的节目奉献给大家。官报让您听完了心里乐开花了，你是下次你还想听就放不下他。 对， 精心安排巧妙穿插，听众喜爱他，天天乐无涯，永远笑哈哈，是永远笑哈哈。空中笑林，乐去吧您。 欢迎您回到空中笑林的下半时段，我是节目主持人尚远。 大家好，我是相声演员甄奇。 我们最近跟大家聊的这话题啊，是饮食，又有吃又有喝，哎呀，真够满足的。 没错，又有八大菜系，又有茶文化的代表。 上半段呢，我们聊到了八大菜系当中的鲁菜。 是，这鲁菜从明清以来就进入了宫廷， 嗯， 哎，到宫里了，由此呢传播到全国各地，很多这个名菜我们至今，您比如上丰泽园啊，都是必点的菜。 对，就是闭着眼睛都点了， 没听说过。 那为什么呢？这咱有讲，是不是？ 哦，是啊， 这得圆得回来， 哦，还能缝回来。 哎，这都不用看菜单的那么个意思， 哦， 哎，就是闭着眼睛都会点这么一个，哎，必点的， 已经映在脑海里了。 是， 嗯，哎，这倒是，这种菜呢有保障， 有保障。 就是您一提这菜名，就知道大概什么做的， 嗯， 色香味是什么样的啊？ 是。 但鲁菜如果细分，那还包括济南菜， 嗯， 胶东菜， 哦， 洪福菜等等。 嚯，这么多花样呢！ 咱先说济南菜啊， 好啊， 也是鲁菜当中最重要的一部分，以汤菜最为著名。 汤菜， 清汤、奶汤。 那奶汤蒲菜就是济南菜吧？ 可以啊， 嗯， 济南菜还有一类就是爆菜啊， 爆菜。 你比如说这个 爆菜一顿，那个是 没听说过，爆肚仁， 嗯， 爆炒腰花，油爆双脆。哎，还有一个特别有名的 爆肚， 哎，没听说过， 好吃， 那是咱老北京的，那是。还有一个就是宫爆鸡丁 啊，宫爆鸡丁， 哎，其实正音是宫保鸡丁， 哦， 但是这个故事大家都知道， 您给说说这故事的源流。 清朝咸丰年间，有一山东巡抚叫丁宝珍，是吧， 嗯， 改善了爆炒鸡丁的做法，后来封为什么太子太保， 这是一官衔啊。 对了，大家都叫他丁宫保，嗯，后来呢留下了这道菜就叫宫保鸡丁，叫白了就叫宫爆鸡丁了。 哎，刚才您说的还有孔府菜。 对呀，啊， 致力于精益求精， 是 历朝历代接待皇族子弟和朝廷要员的。 对了，孔府菜呢不受原材料的限制， 嗯， 并不只有什么山珍海味。有一次呢，乾隆皇帝来到曲阜祭祀孔子，突然的来到呢，这材料都没有，这给皇上吃什么呀？ 嗯， 面前呢只有一筐黄豆芽，没想到这厨师用花椒热了热锅，炒了一锅黄豆芽，皇上哪吃过这个呀？好嘛，嘎嘣脆，吃到嘴里喝这舒服， 嗯， 吃豆芽就吃饱了。 哎呀，这炒豆芽炒得好的，我也能吃一盆。 好嘛，一说就是外行了，哪有一个人吃一盆的呀？这孔府菜最讲究礼节礼貌， 是， 这也是由于受到孔子儒家文化的影响。 哎，现在到了这鲁菜馆啊， 啊， 特别显得这个高雅大气。 哎，对。 拿咱们北京来说，就是有里有面。 哎，这个胶东菜呢，嗯，主要就是海边的了啊， 嗯， 什么海参呢，扇贝啊，鲍鱼啊，海螺啊，大对虾，什么这个多宝鱼， 嗯， 做海鲜呢，胶东呢是专业。 哎，这胶东菜一般这菜量都很实在。 哎，对了， 菜量大， 胶东人也是直爽大气，那说话的更有意思了。 哎，那么你还了解这胶东人怎么说话？ 那咱们就一块来听听这相声当中学说这个山东方言好不好？ 好啊，不仅有说还有唱呢，咱们听听魏文亮、孟祥光的山东二黄。 好。 作为一个这个相声演员呢， 啊， 不是这么简单。 说相声有什么不简单的呢？ 哈哈，说相声得要具备一定的条件。 那你说具备什么条件呢？ 首先，一个相声演员这个口齿要伶俐。 那为什么呢？ 口齿不伶俐，吐字不清楚 啊， 观众理解不了你的段子内容，也就无法发笑。 啊，说的有点道理。 有的时候相声演员需要说一些个传统的节目。 什么传统节目呢？ 绕的嘴皮子的艺术。 哦，您说的是绕口令对不对、 哎、对了，一说出来都这样的、啊、 那您给大家学学。 打南边来一个白胡子老头，手里拄着棒白白拐棒棍。 对，绕口令是这么说、 啊、手里拄着棒白白拐棒棍。 嗯， 一个字一个字送到您耳音里去， 听起来挺俏皮。 嘴里有障碍物说不了这个。 什么障碍物啊？ 咬舌、见舌、大舌头没法说。 哦，这个大舌头还说不了相声。 甭说说相声 啊， 唱大鼓都不灵。 是吗？ 大鼓演员嗓子好是一部分，他的口齿也得要伶俐。 那您给举个例子可以吗？ 京韵大鼓、大西厢 传统节目， 从头到尾有很多都是儿化音。 哎，这什么叫儿化音呢？ 举个例子啊， 啊， 说这个人字，你要旁边挂个儿字， 那怎么说呢？ 那得说人儿。 对， 这个门字旁边挂个儿字 啊， 那得说门儿。 嗯， 人儿、门儿、神儿、盆儿，儿化音， 这多好听啊！ 大舌头一说这几个字可乐了。 哎，大舌头怎么说呀？ 柔、某、手、捧。 这个大舌头说不上来呀、 啊、所以说这个大西厢竟是这类的音声。 这个大西厢怎么唱呢？ 一唱来都这样的啊。 那您给大家学 大西厢京韵大鼓啊。 啊，对， 二八的俏佳人来梳妆，翠莹莹啊得了不得点的病，是这意思啊？翠莹莹啊，得了不得点的，不得点的，不得。你看这嘴皮子有多流利啊！ 他还自夸呢， 不大点的病， 不大点的病。 啊，你听着这个俏皮， 嗯，好听啊。 你要大舌头一唱这几个字就更可乐了。 哎，大舌头怎么唱啊？ 二八的不说二八的， 说什么呀？ 二八的。 恶霸的呀， 俏佳人来梳妆，春莹莹要得了不点蹦啊， 蹦啊！ 你想他的蹦了，你还唱个什么劲儿啊？ 大舌头唱不了大鼓， 所以说这个相声演员这个口齿要伶俐。 那还具备别的条件吗？ 啊，嗓音要好啊。 那是为什么呢？ 说相声讲究说学逗唱， 对，四个字的基本功嘛、 啊、其中有一门唱 啊， 相声演员的唱也是学唱我们国家各地方的地方戏。 就是啊， 因为我们国家是地大物博多民族的国家， 它艺术丰富啊， 非常的渊博。 嗯， 可是原来有一种笼统的说法。 那什么笼统的说法呢？ 说我们国家这个唱啊，只有南昆北弋东柳西梆。 哦，南昆北弋东柳西梆、 嗯、对了， 那我得问问你， 那您说 什么叫南昆呢？ 南昆就是南边爱听昆腔。 嗯，昆腔。哎，北弋， 北边爱听弋调高腔。 那东柳呢？ 东边爱听柳子腔。 西梆， 西边爱听梆子腔。 哎，要到我们那儿呢， 你们家爱听机关枪， 你们家爱听迫击炮。 迫击炮， 这什么叫机关枪啊？ 废话，人说南昆北弋这都有地名 啊， 你那儿过来，我们那儿呢？ 人还没到，你肚子先到了。 你管我肚子干什么呀？ 我知你在哪儿住，你是哪儿的人呢？你， 对，忘告诉哪儿的人了。 所以那就得爱听机关枪啊。 这责任在我这儿呢。 这个南昆就是昆曲昆腔。 什么叫昆曲昆腔啊？ 你看那个电影《十五贯》 啊， 楼啊属矿中唱那个调，那都是昆腔。 哦，那个是昆腔。 啊、林冲夜奔，那是昆腔 啊。对。 有人说我们常听一些个三国的戏， 什么三国戏呢？ 什么古城会呀、啊、斩蔡阳啊、走麦城啊，关羽、关云长唱那个调。 哦，就是关公、关老爷唱的调。 哎，那不叫昆腔， 那叫什么呀？ 那叫吹腔。 吹腔。 对了， 这个吹腔什么味儿啊？ 一唱来的这个味儿的 啊！您学学吧。 这出戏叫《古城训帝》啊。 嗯，古城会。 关老爷手里拿那把大扇 啊， 一唱都这样。叫马童你也忘把路引大摇好大白海走叫古城 好 多美呀！啊，哪位带那照相机的？赶紧取了镜头啊！ 你可千万别照， 怎么了？ 照不好，非把你的镜头崩了不可。 我至于的吗？这小伙子长得那么俊啊！ 他这个脸皮可真厚。 为什么要给关老爷安排这种腔调？ 是啊，这关老爷为什么这么唱呢？ 符合他的人物性格。 对，关老爷稳健。 哎，老爷嘛， 啊， 当然他比那个舅爷大一辈儿，是不是？ 这不废话。 哎，稳重大方，唱这个腔调最合适。 那如果说不唱这个腔调， 嗯， 安排别的腔调可以吗？ 那你说这关老爷出来唱什么腔调好呢？ 那个腔调可太多了。 嗯、啊， 东北的二人转，唐山的皮影调， 嗯， 河北梆子评戏，全可以吗？ 哦，这个评戏也可以 啊。 这老爷出来唱老爷那词儿， 对呀、啊， 唱评戏那个味儿， 那多好听啊！ 也好听， 好听啊！ 我给你学一学啊， 你学学。 老爷出来都这模样啊！ 咱们大家听听评戏的关老爷， 马童玉爷带路啊！ 哇，这还叫板呢！ 这老爷可要唱了啊！ 啊。 叫马童，你也要忙把路引呐、啊，大摇咧大摆走。 老爷， 哎，这是你舅吗？这是， 唱老爷舅吗？来干什么呀？ 废话，你看哪个老爷出来还这模？这老爷怎么了？这个 对，评戏唱关老爷不适合呀。 可是评戏本身就有评戏本身的特点。 那评戏有什么特点呢？ 它的词句通俗易懂， 嗯， 反映现实生活，反映得很强烈。 哦，配合运动节目来得快。 我们国家刚一解放，颁布了新婚姻法 啊， 评戏马上歌颂出去了。 那都有什么节目呢？ 演出了小女婿， 对， 小二黑结婚， 嗯， 罗汉前 是， 刘巧儿，定现在也是颇受观众的欢迎。 那就是好嘛， 尤其你要听新凤霞同志唱的刘巧儿 啊， 那就更美了。 那为什么呢？ 他嗓音圆润，吐字清晰，唱出来真好比是胡萝卜就烧酒啊。 哎，这怎么讲啊？ 嘎嘣脆。 对，他形容得好。 小葱拌豆腐是一清二白， 嗯， 上鞋不用锥子真好。 哦， 你们家房子晃悠， 哎，那又怎么讲啊？ 震了， 哎，哪都没错没错。这新凤霞唱得好，跟我们家挨不上。 新凤霞同志不但唱得好， 他感情真挚，表演细腻，也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也别说，他评价的很正确。 刘巧里头有这么一场戏， 哎，哪场戏呀？ 刘巧和赵柱儿经过了热心的李大婶帮忙，在卖场上见了面了 啊， 两个人互相吐露衷情，决心要冲破一切阻力，结成革命伴侣。 这场戏一开始啊，是赵柱错怪了刘巧， 对， 后来明白了事情真相呢 啊， 赵柱赶忙向刘巧道歉 啊，对剧情很了解啊。 我过去就爱看这出戏。 那个赵柱啊，当时的唱词是什么来着？ 那我还记得呀。 哦，你还记得？ 一见大婶扬长喜，柱儿喜， 暂停。 我这是打篮球啊，是干什么呀？ 谁让你这朗诵来了？ 那你说我干什么呀？ 你既然会给同志们唱，哼。 我唱， 他唱的好听极了，咱大家鼓掌欢迎，唱两句来着。他害臊了还是怎么了？ 他不是害臊 啊， 这场戏呀 啊 是赵柱跟刘巧未婚的夫妻两人对唱。 哦， 他我一个人没法唱， 那又何妨？ 那你说怎么办呢？ 谁让同志们鼓掌欢迎 啊？ 我今天跟你合作， 你跟我合作 啊？咱俩唱怎么样？ 那我来谁呢？ 那给你来便宜，你就来那赵柱。 哦，我的赵柱 怎么样？ 你呢？ 我给你配那刘巧儿。 这众位瞧瞧，有这模刘巧吧？ 让大家看看，有这模赵柱儿的吗？瘸驴配破布，您凑合点吧，您哪？ 打这么些废话， 还挑了还？ 那现在开始， 听见吗？ 你听着，一见大婶儿扬长去，柱儿心中暗潮起。悔不该说话太鲁莽，悔不该对人下菜，走上前问巧儿对不起你。 这还有点意思啊，咱们俩谁跟谁呀、啊、何必太客气。 我柱儿要跟你结为连理， 我要是不愿意不对大婶提， 一言为定，坚持到底。 自己是可要，咱自己拿主意。王寿昌明天就要把我娶， 咱去找乡长来处理。 如果乡长要是不同意， 我去，咱到县里去解决问题。 如果到县里还是不同意， 那咱到省里去解决问题。 如果到省里还是不同意， 他不管到哪也解决问题。什么乱七八糟的，他有这词儿吗？ 行啊，这胖乎乎脑子还够聪明的，这 还亏着我脑子聪明 啊。 我这脑子要不聪明啊， 怎么样， 早上的联合国那儿去了。 行，这意思 我告诉你啊， 啊， 评戏的特点好听好懂好学嘛。 对，各个剧种都有各个剧种本身的特点 啊。 你就拿京剧来说吧，京剧也有京剧的特点。 那京剧什么特点呢？ 京字京韵京白， 北京的特产嘛。 哎，不管你哪儿的人，只要唱了京剧了，完全有京字京白。 哎，应该这样。 京剧解放以前的名称叫国剧。 对，也叫二黄啊。二黄啊， 几天没见长能耐了。 这有什么能耐呀？ 对，他叫二黄 啊。 你听过北京的二黄？ 我常听啊。 你听过没听过山东二黄？ 山东二黄 就是山东人用山东的方言唱二黄。 我就是用山东话唱二黄， 听过吗？ 没听过。 哎，我就听过。 哦，你听过？ 我小的时候 啊， 我们街边有个肉铺的掌柜的，他是山东人。 哦， 我论着管他叫张大爷。 那还是你的长辈， 所以我对山东话比较了解。 那你怎么了解呢？ 山东人说话有几个字分不清。 哪几个字分不清？ 张江不分。 嗯， 油肉不分。 哦，张江不分。 嗯， 油肉不分。 对了， 那还得问问你。 那您说吧， 如果说这位同志姓张， 嗯， 山东人怎么说呀？ 姓张啊。 啊， 那个山东人说话，哎，那是姓江。 姓姜。 哎，对， 他要是姓姜， 哦，真姓姜。 对呀、啊， 哎，那也是姓姜。 好吧，俩姜。 就是， 要是买肉呢？ 买肉是买油。 买油呢？ 哎，那是买油。 不是全一样。 我好跟张大开玩笑 啊， 那次我拿着钱上他去买肉去了。 对， 我说张大爷，哎，来了，我学小里边。 我说先等等 啊， 什么叫小里边啊？ 小伙计。 哦，称呼你呢。 哎，我学小里边，你要干什么 啊？ 我说张大爷，您给我来一块钱的肉。 对，他买肉， 他管拉不叫拉， 那叫什么呢？ 叫嘎 嘎。 给不叫给， 那叫什么呀？ 挤 挤。 哎，挤你嘎一块钱的肉。一块钱肉搁那儿了。我说大爷，您再给我来一块钱的油。 哦，还买油。 哎，再挤你嘎一块钱的肉。两样东西 啊， 应该给多少钱呢？ 给两块钱呢。 我没有，给了一块钱，两样东西拿起来就走。 哎，这张大爷还愿意吗？ 当然不干了 啊。 哎，我学小李本，你也不走。不走干什么？张大爷还找钱怎么着？ 你给一块钱还找钱呢？ 哎，我说你急着欠了吗？ 啊，对，你给钱了吗？ 张张大爷那不给您搁那儿了吗？哎，死活记得，你急那是又欠呢。他那个又欠你急了吗？ 啊， 我说那不是给您搁那儿了吗？哎，死活记得，你急那是又欠，不是又欠。他那个又欠急了，他那个又欠你急了吗？ 好嘛。 我说我给您搁那个桌子上了。哎，我知道你什么听明白、我是说你急的是那个右天，你可是母急那个右天。他我是说你急的那个你拿走我也不要了。 你怎么不要了？ 不行，他那舌头受不了了。 太费劲了。 张大爷，跟您开个小玩笑，听说您山东二黄唱得不错，能不能给我学唱两句？ 那个张大爷唱没唱啊？ 山东人的性格是直爽热情， 对，好客呀。 我一要求就给我唱了。 唱了哪一段呢？ 他唱的是桑园会。 桑园会， 哎， 哦，也叫秋胡戏妻。 对了，这个京剧的唱法是这样的啊。 那您给大家学学。 手里拿的叫马鞭子啊。 啊，对，代表骑马的意思吗？ 秋胡打马奔家乡，行人路上啊马蹄忙，坐马吊鞍云路王，几位大嫂手攀桑，前音好像罗妇女，后音好像我的妻房，奔当向前将秋欢，且慢。 对，京剧是这么唱法， 山东二黄跟咱就不同了。 哎，怎么个不同啊？ 京剧唱是秋胡打马奔家乡，是江洋者。 山东二黄怎么唱呢？ 唱出来是秋胡打马奔家里。 奔家里， 嗯， 哦，变一妻折了。 他管秋胡不叫秋胡， 那叫什么呢？ 哎，那是秋胡。 秋胡， 嗯，管家不叫家。 哎，那叫什么呀？ 那叫家啊。 家儿还得打肚子， 管我那叫杂，管日叫意，管人叫印。 嚯， 那唱出来是别有风味。 那您再给大家学学怎么样？ 也拿你马鞭子啊？ 对， 秋胡打马是奔家里，行人这个路相思马不如听啊啼，肚子为了家儿拼呢，难度一我了，因此将我的撇家撇也撇木又撇妻，我的爷在那秋国里，秋王爷见杂日龙心喜，讨风早头戴了五下身穿猛袍，腰横雨带足等巧靴，我的学过来带巧力，他名字回了家儿谈不去，他叫他早去不了早回桥里，星夜不来的在桑园夜里哟，见一位那个美大嫂，身穿着那个蓝布褂，那个腰系着那个青布裙，那个手把桑裙落桑叶，一摞一摞，一摞一摞，一摞一摞，他落在了竹篮里。看前影好像是罗丝女，看后影好像啊扎得起，奔当向前将去迎。爷们儿他妈妈去慢了，出爷了命的女子咋的？原先王大嫂子，你急了那个右撇，那个右撇你急了吗？ 我又想起来了。